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温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央视制作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开播之后，博物馆旅游的热度又再度上涨，旅游网站上相关产品的搜索量明显上升。来听报道。 让国宝火起来，等了一年了，就想问问大家，我们究竟有多年轻？ 央视制作的《国家宝藏》第二季从本月9号开播，第一期节目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烈讨论。此后一则流传海外百年的西周青铜器虎蝇回归的消息也刷屏，入藏国家博物馆后更是带动了市民游客的观博热情。在线旅游平台驴妈妈旅游网数据显示，国家宝藏第二季开播后，以博物馆、国家宝藏为关键词搜索的数据上升了30%左右。近年来类似的文化综艺广受欢迎，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节目让传统文化的魅力感染了更多受众，传统文化受到热捧也给旅游业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博物馆之旅是亲子游的首选，寒假快到了，不少家长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等是国内最受欢迎的博物馆旅游景点。此外，博物馆之旅还深受95后的喜爱，受文化综艺类节目网络传播的影响，他们是主要的一批粉丝群。而且95后出游强调品质文化，现在越来越多的网红博物馆非常符合他们的喜好。从曾经的曲高和寡、门可罗雀，到如今的相当接地气又人气爆棚，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博物馆，通过自身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进一步衍生出特色的文化产品，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的示范道路。未来的旅游市场，更多与文化相关、多维度满足游客需求的产品也会层出不穷。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故宫博物院宣布，从今天开始到本月26号的一周内，将推出与惠普公司合作打造的 VR 节目观影周活动，观众将能观看故宫发布的第7部虚拟现实影像作品《御花园》，并体验虚拟现实设备。凝烟石翠，北京市文物公司藏内画鼻烟壶昨天在琉璃厂红光阁开幕，展览汇集了100多件清末至民国时期内画鼻烟壶名家大师的作品，其中以京派内画四大家最具特色。高文有点，美形如归，郑振铎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正在国家图书馆举办，部分在郑振铎努力下保存下来的宋本古籍集中亮相，展示了这位文化巨匠爱书、护书、献书的一生。展品包括郑振铎手稿、藏书印章、珍藏的古籍善本等在内的70多件展品。波兰弗罗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馆藏精品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以17世纪下半叶为时间线索，展现了西里西亚地区巴洛克艺术的繁荣和社会经济的复苏。弗罗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选取了76件最具代表性的藏品参展。昨天，故乡的记忆农民画家范大荣油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一幅幅色彩鲜明的乡村风俗画让许多参观者倍感亲切。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南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增多，天气转阴，由于能见度还不错，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夜间的扩散条件比较差，有霾的天气出现，外出要大家注意健康防护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南方二三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南转北方二三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都怨你，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餐厅才8800，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是周四啊，这个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知道，今天我们又开始做题了啊，又开始考试了。 是的啊，而且这些题特别容易混。 是的是的，容易混淆的一些问题啊，也是难以抉择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请来了指导老师，来自全包园家居的总经理蔡萌蔡老师。 大家下午好，又来考试了。哎， 咱直接开始吧。 好， 好不好？之前咱们做了好多题了，如果大家说哎呦之前节目没听，您别着急，您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需求的话，您发给我，我们直接呢让小编把这个之前的我们得出的一些结论，包括一些大致的内容发给您，文字发给您啊。今天咱们还是依然先来说说厨房，而且呢上周四的时候我们其实预告了一下， 光说了台面了。 对对对，我们没说厨房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算五金件吧，我觉得对不对？比如说咱们先来说的就是厨房的水槽啊。厨房的水槽您会怎么选呢？ A 台上盆， B 台中盆， C 台下盆。维哥啥意思？ 亲，头两个我都不知道啥意思。台上盆一般洗手的有可能是台上盆，这个我真见过。 哥，你的意思是桌子上放一盆就叫台上盆，是这意思吗？ Yes, 不是这意思。 哦，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包括台中盆我也不太理解。 哦，就是打开柜子才有盆， 对吧？ 台 中盆。因为我从始至终使的都是台下盆。正好先让蔡老师解释一下。 对对对， 其实台上盆和台下盆在厨房还是比较常见的啊。那个台上盆其实就是，水盆的那个边缘，放在橱柜台面上边那这种安装方式的盆就叫台上盆。还有一种安装方式呢，是把这个水盆啊粘在台面的下方，然后并且用一些这个五金件做固定啊，因为纯粘的话它的强度可能达不到日后使用的要求，所以还要做一些固定措施， 这种称之为台上盆或者台下盆。 嗯， 台中盆呢相对少一些，相对少一些啊。然后其实在咱们使用过程中啊，台下盆现在越来越多了，因为顾名思义它装在台面下方。 嗯， 然后呢几乎不会有什么卫生死角，而且它的连接方式啊也更为牢靠。后期在使用过程中的时候，比如台面上有点什么，咱们都知道平时刷碗啊或者洗菜啊或者切菜啊，台面上有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剩余残渣，或者会溅出一些水，溅出一些泡沫。那如果台下盆的话其实很方便，拿手一葫芦全进盆里了。 对， 然后最后顶多把盆里那个最后接一些残渣的这网再拿出来倒一下就可以了。 嗯， 那如果台上盆的话，实际上它那个边缘因为是高出台面的，所以不太好清理。然后再一个呢，这个台上盆的连接方式啊有几种，一种就是单摆扶搁，就不固定了，放在上面也可以。如果这个台盆自身的这个重量比较大的话，它也是没问题的。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玻璃胶固定。那大家都知道，玻璃胶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老化的。一旦老化之后，它会产生几个问题：一个开胶，一个是霉变，就有一些霉菌会滋生在上面，不卫生，影响健康。嗯，所以后期使用的时候它不太牢靠。还有一种固定方式现在用的比较少，台上盆固定方式，就是它下面是带那种五金件的，它反方向勾在那个台面的下方，会有一个螺丝拧进去，让它能够起到紧固固定的这种作用。 嗯， 但这种连接方式现在越来越少了。我记得我家当时是哪年呀，大概是九几年装修，九九年，反正2000年以前装修的时候，那个时候台上盆还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和台面做固定。 嗯， 但是后来我在观察，我发现基本上台上盆要么是胶粘，要么就是直接放在台面上。 对， 嗯， 就是早期的时候我们家使的就是所谓的台上盆啊。 哦， 然后那个边就是弄玻璃胶的，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不错。 对， 然后当台面脏的时候，它至少你葫芦的话经过玻璃胶还能够进到水盆里。 嗯， 但是就像蔡老师说的，时间久了之后，这个胶啊慢慢的就跟粘的假睫毛似的，它就开始随着边就往下掉。 嗯， 掉也就掉了，但是这样的话就会有所谓的那种跑毛滴漏，然后掉胶的这地儿就会脏， 对， 很难清洗。 嗯， 然后包括有一次我拿抹布说把台面的这个脏东西往池子里弄，然后以至于那个边儿因为有的地方有锋利的抹布都给捅漏了。 哎呦 啊，所以还是有一定危险。 一看就是不经常干活，不知道这边有危险。你偶尔干一次，哟，你那这厨房怎么搞的啊？我们都坚持一年多了啊。这我觉得哥家的还属于是比较先进的，有那个橱柜有盆的。 嗯， 我记得我们家原来最早的时候，我都很小的时候，小宝贝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整体厨房。 嗯， 就是工人师傅是要拿砖给您砌的。 嗯，砌一个石槽子。 对，砌一个石槽子，包括整个您说我要放东西啊，没问题，我给你砌两层。没有什么门，不安门，就是全是通透的，一看就能都看见。然后拿白瓷砖最后给你铺上。我当时就觉得哟，挺好用的。搁现在来讲我都觉得挺好用的。首先它结实，其次呢它不会渗点什么东西出来。 对， 而且呢它那盆您可以随着您家的空间做多大都行。 嗯， 您看师傅给您做。而且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厨房电器，什么洗碗机啊烤箱啊。 嗯， 我不需要什么内嵌。 嗯， 里边就是放东西，你会发现储物空间巨大。 对， 就你就塞都塞不满，多少东西堆进去都不显多。 主要是金灶。 哎，对， 对吧？ 对对对，现在这种少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是有标准答案的，建议您还是选台下盆，对吧？这个处理起来是最方便的，而且是最干净的啊。说完了这个，我们接下来说一说柜儿吧，头上的柜儿。 嗯， 咱说说厨房的顶柜啊，橱柜的顶柜，究竟顶柜要做到顶吗？就是和天花板要无缝衔接吗？ A 必须要到顶啊， B 根本没必要。这两个选项呢，我们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嗯， 因为好像每家都有，就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会发现原来因为我做橱柜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嗯，商家如果您不跟他说我要做到顶，他 他全按不带顶的走。 嗯， 蔡老师是这么回事吧？ 是这样的，是这样。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咱们常说的人体工程学的一个数据啊，比如说橱柜啊，咱们从地柜开始说吧。地柜基本上它的高度在80公分左右。80公分左右标准高度啊，因为这个是考虑到了正常人的一个身高，那么在这个高度范围内，我不管洗菜呀、做饭呀、切菜呀，这个用起来都比较得心应手啊。当然了，在这么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也见过有一些身高很高的客户说把地柜加高一些，或者有些客户相对比较矮一些，他把地柜降低一些，这个都是可以在小范围内调整的。那么地柜说完了以后呢，那么咱们就说说吊柜。吊柜基本上它的标准高度呢是70公分左右，70公分。那么它和地柜之间有一个标准安装的一个高度空间，因为它的空间要保证你首先比如1米7、1米75左右人抬手可以拿到这个吊柜上面大部分空间的物品，这个柜子是合理的。那么同时呢，要考虑我在底下台面低头做饭、切菜、刷锅、洗碗、煮东西的时候，不会轻易被吊柜碰到，所以它会有一个安装空间的问题。那么再往上，如果您家这个厨房的层高比较高的话，就做完吊顶以后上面还有空间，一般这个空间可能就会是一种空置的状态。那么在一个标准化的橱柜的生产过程中呢，您如果没有说特殊需求的话，商家会把这个空间给您空出来，会把这空间空出来。空出来以后，您其实可以在橱柜上面放一些东西，然后做一些这个临时储物的这样的用途。但是呢，您说我对这个橱柜的整体要求比较高，我就想让它做到顶，或者比如说对于橱柜的这种风格，比如我橱柜装个美式风格或者现代烤漆风格，我老觉得上面空一块不好看，我想把吊柜做高也可以。但是这个时候呢，您可能就要多付一些这种吊柜的这种特殊定制的费用了。 对，因为它都是按一严米走的嘛。所以你要是不按它的标准往高了做的话，那肯定价钱也是不一样的。而且说心里话，如果要是真做到从顶到下边的话，最上头的一层就算你放东西基本上很久很久都不带动的了。 对，是这样的。但是呢，我其实我们家是做到顶的啊，当时也是稍微犹豫了一下，或者说我其实没怎么犹豫，因为我们家是精装修，最开始的时候橱柜是做好的，上面是露着的，我说这多浪费啊。然后这边呢，我有一个小小的改动，需要改一边，我就把这边全做到顶了。现在我觉得用起来啊，还是做到顶的方便。虽然您刚才说了，说我放到顶的东西可能不经常用，那如果我把那边空出来，像蔡总说，我可以放点东西，那放的东西也不经常用啊，但是它落灰啊， 对， 这我至少带一门啊，对不 对？而且现在家里边啊，多少都会备一那小梯子，把那不经常用的就先放在那儿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好酒啊，一些好的料酒啊。都放在那儿啊，这怕别人拿着的，就全部放在那儿。等有需要的时候搬一小梯子，其实也能够着。 对， 但是它就干净了呀，对不对？这不落灰了呀。 小胖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优点，就是做到顶的话，其实我家橱柜也做到顶的。一个是有储物方面的这样的优势，除此以外呢，其实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作用，就咱们油烟机上面都有根管，您这个橱柜如果不到顶的话，老有根管甩在半空中，永远是一个特碍眼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再一个呢，这种管多数还是白色浅色的，然后随着日积月累做饭油烟这种油泥的这个沉积，时间久了那管里总会有一些污渍， 对， 露在外面的话视觉效果很难看。 是， 所以建议您如果预算方面没有问题的话呀，多加一点，把橱柜做到顶，一个呢是美观，整体效果会很好，然后再一个呢便于储物。因为确实如果只把东西放在橱柜顶上，没有柜门做遮挡的话，厨房里面油烟灰尘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一旦油烟机工作起来，因为它里面气流都是流通的嘛，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做一些处理。 不光是那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你做到顶的话，它至少这个高度有了，有这高度的话，因为在柜体里头的话，现在不都是可以，你比如说好，我这瓶是多高的，我就尽量把里头这板子往上， 对， 那至少里头这每层的空间就大。 对对， 你不可能，因为现在很多的 瓶子或者什么有异形的，好，你不能说都按标准的放，那根本放不了。 是是是，没错啊。其实这个我们其实也有一个相对建议的答案，就是做到顶上。 只是建议啊。 对对对， 建议， 干净啊。接下来咱们继续做题，厨房这一块呢，咱们先说到这儿。虽然还有很多问题， 包括啊，我也建议，当然也看大家的啊。我建议，如果要是做台面啊、柜子呀、啊，最好在柜子上做个灯。 哦， 真的 是， 因为你不可能说我一进厨房就开大灯，或者说我一进厨房我只开那个抽烟机的那个灯，那是完全不够用的。 对， 所以台面上安个灯，我觉得真的是有必要。 而且是近几年开始有，近两三年 是 大家开始有这个意识了。所以你看某些那个快消品的家具的那个店，就开始有特别简单的往上面一贴，就会亮的灯， 对 啊，线灯什么的，您就往那儿一贴，就能照亮您的操作台。 对对，包括在装修的时候，我觉得台面上多留几个插口也是很有必要的。 没错，因为厨房的用电器也是比较多的，留完插座以后，因为大家知道厨房又有水又有油烟，所以它不太适合用接线板，所以一定要在墙面上预留一些插座的位置。而且在厨房的这个插座的选择上，一定要选择那种里面带有可以自动封闭的这个挡板的插座， 就是所谓带一盖。 对对，如果时间久了的话，有时候油烟可能会腐蚀这个触点，造成接触不良的这种问题。那其实涉及到橱柜，就刚才说的，我们如果把吊柜做高以后，实际上储物是很方便的，但是有些听众朋友们呢觉得后期取用会不太方便。实际上现在吊柜里面也有一种五金件会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它吊柜也有拉篮。 对， 我可以把它拽下来，拽下来以后它是带有液压装置的，它可以降低， 对， 降到您面前的这种高度，就是降到吊柜和台面中间这段距离，您往上面放一些啊好料酒，好陈醋啊，盐呀、糖啊，这些想藏起来的就放到上面给推上去， 是 啊，然后收纳功能会很好。 对，这些五金件呢，建议您一定要买好一点的，质量好一点的。 对, 对 啊，别去那些大集上去买这些东西。我有一算是阿姨家吧，他们家就是用那吊篮儿，原来跟我说，哎，那我们这个多方便，我一看，哎，真的是，它在底下有一个把手嘛，然后你一拉，整个就下来了， 对， 好的料酒、陈醋什么都下来了， 对。 但是呢，因为它其实用了没多长时间，大概也就半年不到的时间，拉下来是没问题啊，推上去之后呢，按说它是有一个慢慢往回走的力， 阻尼， 但是它那个阻尼好像不太好使了，走到一半就走。就不走了，你得蹦一下推它一下，它才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可能您后期还得换，所以这个五金件在厨房里边是特别关键的，包括其他的像龙头， 对对对， 这些东西也是非常非常包括插座，现在也有一些特高级的插座，就是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有电的一个线带，您那插座可以在这个线带上的任意点来进行使用，就是说我的插座不是固定的了，我可以随时拉到东头，也可以拉到西头，您随便，想在哪儿用在哪儿用，但是这些也一定首先记住是要好品牌的， 对 对， 有这个合格证书的，因为也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话，它真的是会有一些危险，而且呢这个好用是好用啊，但是它后期打理需要您稍微操一点心 啊。我以为你要说好用是好用，价格可稍微高一点， 价格还好 啊，还好， 价格绝对是大家能够接受，而且非常方便。现在很多的卫生厨房都开始这么处理了，咱们先答这两道题，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一块答题的话，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三天老房变新家， 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效果个性化， 好！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 省钱！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边装边住，不用搬家， 省心！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创新工艺，无噪音无异味，边装边住不搬家， 安全又环保！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三天老房变新家，豪装品质，20平客餐厅8800， 又快又好又省！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有朋友就问啊，有没有办法能用3天的时间快速改善这个居住的环境，把整个家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就是生活的特别有味道。 嗯 啊，人家是每个周六日都必须要做一顿大餐。 嚯， 上周做的水煮牛肉。就是这个是主菜，因为就两个人，不知道其他配菜什么，反正每周都要做一个大餐。我说谁做呀？那个女孩说，我可不会做，都是她做的，她特喜欢做饭。我说哟，真好，那一定不喜欢刷碗什么。哦，不，只要是厨房，就是她做饭，从来不让我进厨房。我说哟，太幸福了，简直。 正说，哎，这边外卖半成品，赶紧的。 来啊，也有的朋友在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快速的改善居住环境，把家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 当然有了，听说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豪装品质，20平客餐厅改造才8800，3天就能老房变新家，让您无需再为老房装修困扰。记电话啊。010-855-3056，再说一遍，010-855-3056，现在预约上门量房，免费出图。 那问题又来了，冬天装修多麻烦呀，有没有什么办法不搬家，新年就能住新家的？ 哎，听说啊，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使用一号新材，特环保。无粉尘无异味，施工就像拼图似的，可以边装边住，冬天也能装新家。再说一遍电话，010-855-3056，010-855-3056，在12月30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啊，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新品发布会，让你感受又快又好又省的装修体验，特别多的特惠都等着你呢。2019装修要省钱， 嗯，真好啊！2019装修可能我们需要的更多， 是 啊，所以今天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年终大考，因为需要让您理清思路，做好选择题，装修的选择题。接下来咱们继续呗，好不好，蔡老师？ 好，继续 啊！这个我们请来的这是全包园的家居总经理蔡萌。蔡老师啊，原来都平时都叫他蔡总蔡总的， 嗯， 今儿咱们换了一个身份， 哎， 变老师了。 我能插一句吗？ 你要有问题啊？ 因为 同学 是昨天还是前天，我看那个蔡总朋友圈里说又要为难自己，那个是在装新的样板间还是在？ 我们把我们原来的建材展厅做了一个升级改造，目的是为了引入更多更优质的合作品牌，带给客户更好的选材体验。 哦，明白明白明白。好， 来吧，接着做题啊。 好的好的。 好，2019年可能还得为难自己，看来是啊。 哎，你就不想问问他，哎，你自己那个工号每天回答问题辛不辛苦？ 我从看他的这个电脑，为了去回大家的一些问题什么的，人蔡总专门配了一电脑。我看这电脑的皮儿磨的都有点掉色了，我估计是电脑不离身。 哦， 估计不光是反映问题的，是不是聊天的也挺多的呀？ 嗯，主要是售前咨询也有很多。 好的啊，来吧，咱们第三道问题啊，咱回到卫生间，好不好？卫生间，咱们先来说说淋浴间。淋浴间的花洒大家一般都有，是不是？我先问问两位，维哥，您家的花洒是 顶洒？ 哎呦，顶洒， 顶洒。 蔡总呢？ 我家没有顶洒， 您家是手持的那种？ 我家是手持能升降， 哦， 也能扮演顶喷的作用。 好好好 好啊！那我们的问题来了，淋浴间的花洒要选择顶喷的顶洒吗 ？A， 高级，我喜欢。B。摆设没啥用，来，有顶洒的先说说，顶洒就一洗澡的时候就只用顶洒吗？就一直用着吗？ 也不是， 就是也带那个带把手的手持洒的是吗？ 对，它是两个钮。 哦，对对对，可以调节的。 哎，对，一个钮就顶洒，哗，那个面特别大嘛， 嗯， 就相对舒服一点， 嗯， 尤其在你一天累了的时候。 对， 但是如果要是哈不需要那么大的时候，啪，一拧这边，哎，就是手持的那个，应该也还好吧。 顶洒用的多吗？ 冲水的时候。 啊，冲水的时候。 就是 打完浴液。 哎，对，打完 冲沫的时候。 哎，对对对对对，用它。 哦。我们家也有顶洒，就是顶洒和手持花洒都存在的。 嗯， 顶洒几乎没用过 啊，没用过啊， 没用过，因为每次，有一个问题，因为水质的问题啊，顶洒就会有一些水垢。 哦、明白明白。 它用一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就像人家的广告说的，用我们的花洒就像在自然界里边被瀑布浇灌的感觉。 哎，我教你方法。你 啥方法？ 就是最简单的。 插牙签啊？ 什么插牙签？那个拿。白醋，你不是有上好的醋吗？ 有， 哎，拿 不舍得用 白醋去擦、啊，特别好，而且特亮，去油垢， 但是得时不时的就得擦擦它。 哦，好吧， 因为而且尤其是，一般您站在淋浴房的时候都是脱的溜光， 对， 这个时候您开之后发现到处乱滋，哎呦，有水垢，你总不能跑到厨房再拿瓶白醋开始擦吧？ 瞧给他懒的。 那个看来在卫生间也有必要存点上好的白醋啊。嗯， 来吧，蔡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咱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花洒的问题，对不对？咱可以聊一聊这顶喷的这种好在哪儿，还有它的有一些缺点在哪儿。 其实顶喷呢，就是咱们正常洗澡的时候，其实顶喷使用起来的舒适度还是很高的。因为我记得在我小时候还去澡堂子的时候，基本上澡堂子都是顶喷， 脚踏的， 脚踏的 水， 对，脚踏的，洗着可舒服可舒服了啊！但是用顶喷呢，得要满足几个条件，一个呢就是您家的水压足够大， 得冲， 一定得冲。有些其实楼房是越高层的楼房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有二次加压系统，水压都会很大。那么您要是一些那种矮楼的话，有可能水泵的压力不够的话，您那个顶喷用起来它也达不到那种冲水的效果。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您家要有一台好热水器。好热水器，那个电热水器啊，建议您就别考虑了，因为您就算是个六十升的电热水器，您那个顶喷一开呀、啊，一个人洗可能您是痛快了，等下一个人再去洗的时候，就可能要等上半个小时四十分钟的一个加热过程，它的体验感不好。那如果是燃气热水器，您要选择出水量一定是大于十升、十二升的这种热水器，才会有这种在森林里。瀑布下面沐浴的这种感觉， 还是温泉瀑布， 对、 啊、 对， 沐浴的感觉 啊。否则的话呢，其实顶喷用起来只会给您增加烦恼。什么烦恼呢？水流不大，水流不大的时候吧，洗着像这种季节就会越洗越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顶喷不像手持花洒那么好清洁。比如手持花洒，我们可以摘下来泡到一个那个白醋的这样的 上好的白醋里， 对，盆里或者碗里。泡上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它就干净了，但是顶喷在上面，出水口要朝下，又是朝下的，您说您怎么洗呢？您只能拿布蘸上醋去擦。那这个时候其实顶喷的结构就很重要了。咱们在选择顶喷的时候啊，现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顶喷的这个样式供您选择，但是您选的时候啊，建议您选那种别是平面出水的，就上面一堆眼出水的这种，尽量选那种它会有一个突出的小的一个胶皮头啊，这种其实它清洁起来会很方便。像比较大牌的卫浴产品，我观察过，基本都有这种顶喷。它好在哪儿呢？一旦有水垢的时候，您拿手葫芦一下，因为它胶皮是软的嘛，一葫芦它里面的水垢就能够随着水流就能够冲走。那么顶喷用时间长了以后，它还能够出水，是比较顺畅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如果家里满足刚才我说那几个条件的话，想提升生活品质，顶喷绝对是一个好选择。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手持花洒调节高低也可以有很好的体验感。 是的， 这个我一定要现身说法一下。 对，顶喷是有自己的好处，但是得看第一，您家水压够不够啊？还有您家的取热水的方式是什么？如果您家是二十四小时热水，建议您可以安一个，水压还足，特别舒服啊。比如说老伯说了，顶喷，哎呦痛快啊，但是真费水呀，啊，当然也有自己的毛病，所以这道题呢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也是看您家的环境了， 对 啊。风说了，说刚刚说到了吃饭的做饭的问题，他说谁特喜欢做饭呀？啊，那是媳妇儿不会好吗？煮个方便面都能烫手的人，指望他做饭，厨房还要不要了啊？锅碗瓢盆损失了都还好，万一他把厨房烧了怎么办？我疯了呀，对不对？